灭亡记下第八章。厄里叟对自己曾复活其子的妇人说，你看你的家人应动身往你能居住的地方去侨居，因为上主已决定这地快要遭受七年饥荒。那妇人就立即照天主的人所说的话做了，他和他的家人动身走了，在培勒舍特人的地方侨居了七年。过了七年，这妇人从培勒舍特地方回来，便去求君王要收回自己的房屋和田地。那时君王正与天主的人的仆人格哈奇谈话说，请你将厄里叟所做的一切大事讲给我听。当格哈奇正向君王讲述先知如何复活死人的时候，恰好厄里叟曾复活其子的那妇人前来求君王要收回自己的房屋和田地。格哈奇就说，我主大王，这就是那妇人，这就是厄里叟所复活的那儿子。君王问那妇人，妇人便将那件事告诉了君王。君王于是将他的事委托给一个宦官，吩咐他说，凡这妇人的一切，喊自从他离开此地直到今日，田地里的一切出产都应归还给他。厄里叟来到大马士革时，阿兰王本哈达德正在患病。有人告诉君王说，天主的人到这里来了。君王对哈扎尔说，你随身带些礼物去拜见天主的人，托他求问上主，我这病还能好吗？哈扎尔就带了40匹骆驼，满载着大马士革出产的上等礼品，前去拜见先知。到了以后，就站在先知面前说，你的弟子阿兰王本哈达德打发我来问你，我这病还能好吗？厄里叟对他说，你去告诉他一定会好，但上主指示我，他一定要死。厄里叟定睛凝视哈扎尔，指使哈扎尔感到惭愧。这时天主的人就哭了。哈扎尔问说，我主，你为什么哭？先知回答说，因为我已知道你将要加于以色列子民的恶行，你要放火焚毁他们的堡垒，用刀杀死他们的青年，摔死他们的儿童，破开他们的孕妇。哈扎尔说，你的仆人算什么？只不过是一条狗，他如何能做出这样的大事？厄里叟回答说，上主已指示给我，你要做阿兰王。哈扎尔就离开厄里叟，回去见他的主上。君王问他说，厄里叟对你说了些什么？他回答说，他告诉我你一定会好。到了第二天，哈扎尔拿了背巾浸在水中，蒙在君王的脸上，君王就这样死了，哈扎尔就篡位为王。以色列王阿哈布的儿子耶和兰五年，犹大王约沙法特的儿子约兰登即为犹大王。他即位时年32岁，在耶路撒冷为王8年。他走了以色列王所走的道路，像阿哈布家所行的一样，因为他娶了阿哈布的女儿为妻，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但是上主为了他仆人达味的缘故，不愿消灭犹大，因为 他曾向大卫应许过，他的子孙中要永远给他留下一盏明灯。约拿年间，厄东人脱离了犹大的统治，自立为王。那时约拿率领自己所有的战车到了扎伊尔，趁夜间起来冲出了包围他和那些战车长的厄东人，军民才得逃回自己的帐幕。这样厄东脱离了犹大的统治，直到今日。同时李贝纳也背叛了犹大。约拿其余的事迹，他的一切作为，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约拿与列祖同年后，与他的列祖葬在达卫城，他的儿子阿哈奇亚继位为王。以色列王阿哈布的儿子耶和兰十二年，犹大王约拿的儿子阿哈奇亚登基为王。他即位时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的母亲名叫阿塔里亚，是以色列王敖莫离的孙女。阿哈奇亚走了阿哈布家的道路，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同阿哈布家一样，因为他是阿哈布家的女婿。他同阿哈布的儿子耶和兰往拉摩特基勒阿德去，与阿兰王哈扎尔交战，阿兰人击伤了耶和兰，耶和兰就回到伊次勒尔治疗他在拉摩特与阿兰人交战时所受的伤。犹大王约拿的儿子阿哈奇亚，由于阿哈布的儿子耶和兰患病，就下到伊次勒尔去探望他。